老前辈啊，因为今年应该已经过80岁，一位西医叫做崔九啊，一个女的，一个女的很糟糕啊，一位女士崔九教授女士啊，崔九女士。那我那时候她做一个演讲嘛，那我就去听，然后就问她说：“请问崔教授，你觉得病毒啊是一种物质还是一种能量？”那个崔教授就说：“当然是能量。”他说：“严格的讲，我们要称它为一种讯息。”因为他就说，崔教授他说，因为他说有一次他长这个我们一般说的那个带状疱疹、舌缠身啊，那是一种病毒性的疾病嘛。他说他有一次长那个带状疱疹，就在他的这个后面的肩膀画出了完美的小肠筋图形。如果是一颗一颗的病毒是物质的话，它根本不可能沿着人的经脉长，因为人的经脉是肉体上不存在的东西，人的经脉是灵魂上面的那个能量的管道。但是呢，你也不能说病毒一定是纯粹的能量，因为我们有在西医院工作的朋友，他也说，我也看过带状疱疹是沿着人的神经节长的啊，那所以它也有沿着人的肉体长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不是绝对，如果沿着神经节是这样子这样长，可是我也听过有带状疱疹是从这个后腰这个地方这样子直接这样横着长，对不对？那这样子长的没有神经节是这样子的哦，那个是人的带脉。那你吃一个什么小健中汤，就看它这样倒退回去，就是吃那种补到这边的感冒药，可以把病毒推回去，就是，所以这就是病毒，它的确是有沿着人的能量的身体长的这个过程的。那同学，人的经脉不是肉体上的存在，这个基本认识大家都有吗？还是有人以为经脉是什么神经血管之类的？不是哈，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原来要去跟一个江湖那个做治疗的医生，那种老郎中，就那种帮人做那种推拿什么那种很非常就疗效很好的人去拜师学艺，结果只听到那个老先生讲了一句话，就气得拂袖而去，就放弃这老师。他听了老先生讲说：“哎呀，人的经脉啊，我告诉你，经脉是什么？经脉就是人的神经。”他听到这句话就掉头就走。他说：“我不喜欢跟这种讲疯话的人在一起。”因为你懂了我的意思啊，就是真正了解中医的人非常不喜欢我们乱去扣一些有的没的。就经脉是一个能量运行的东西啊，我们用电阻测量器可以测量得到，我们身体皮肤有些地方有电流在流过，但那是经脉，但是那是灵魂上的结构啊。不在肉体上面的，人杀掉，把人杀掉就什么都量不到了啊，因为那人灵魂已经离开了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有了这个观念，也认识到病毒有它能量的一部分，那你就会比较容易去看一看我们中国人啊，《黄帝内经》所认识的病毒是什么东西。那在这里呢，《黄帝内经》所认识的病毒呢，他就说病毒一开始进到人体的时候啊，是先进入人体比较表层的经脉。那人体的体表其实是有能量在保护我们的，这个同学能够想象吗？就像一个大气层一样。那我们地球的70%的表面是海洋，对不对？是水气在保护我们。那由这个我们中国人说风暑湿燥寒火这六气，对不对？其中有这个寒气，我们又称为寒水之气。那寒水之气所形成的经脉呢，就是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了啊。那还有手太阳小肠经，这是跟人的水啊最有关系的两条经脉。那小肠，你同学可能会觉得小肠经为什么跟水有关系？其实很有关系，因为人的这个口水啊，什么各种消化液啊，人的小肠每一天要吸收掉11000cc 的消化液，不是大肠。其实给大肠的时候都已经很干了，大部分的水分是小肠在吸收，膀胱在排掉的啊。那这个跟人的水最有关系的，这属于寒水之气的这个经脉啊，手太阳小肠经跟足太阳膀胱经里面啊。那同学有一个概念，就是感冒直接有关联的经是足经，不是手经啊，是足经。为什么有关？为什么会跟足经有关，跟手经没有关呢？这其实有很多，好比说足经很长，但如果我们人类要展开一道抵抗 坏血入侵的防线，我们是不是希望这个防线能够长一点比较好？不要让它走两步就到了嘛，对不对？就是让它能够走久一点。所以我们人体拿足筋去挡邪气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点就是足筋呢跟奇经八脉之间是有联络的，是有那个络脉相通的，那手筋跟奇经八脉是不相通的，所以这可能跟人类的那个能量的调度上也有一点关系。那如果再说的话，就是人的足筋是有接到地面的，因为都到脚嘛，那手筋没有，那有接地的话，有一些坏能量比较容易排除啊，这也是人的这个脚的功能啊，所以要常常踩一踩，脱掉鞋子踩一踩这个什么什么自然的泥土之类的这种说法，还是有它的意义在的。那所以我们的感冒呢，大部分就走在我们的足筋上面。那么无论是这个仲景的《伤寒例》或者是《黄帝内经》呢，它都有说呀，这个足筋的这个足太阳的受病啊，就会因为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啊，上面连到我们的后脑勺这个腰跟背，所以呢病毒的这个坏能量进来以后，我们会后脑勺发僵，我们腰背会发酸，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中标了啊，就是得到感冒了。那但是伤寒仲景的伤寒例比黄帝内经多了一个什么呀，多了一个尺寸巨幅，就是脉。黄帝内经没有讲到脉，黄帝内经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专注在这个人的经络上面的一本书，所以它这一篇呢比较讲到人的经络。但是呢张仲景呢他就会用不同的层面来跟我们介绍什么是感冒。因为为什么传到足太阳膀胱经的时候人的脉会浮呢？因为人体啊，我们表面，我们人体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人体最表面的一层气啊，其实就跟足太阳膀胱经有很重要的相关性。那如果我们一定要再说的话，我们说人体里面啊的气呢，走在这个脉里面的，这个脉包括血管跟经络，走在血管跟经络里面的气呢是比较精致的，滋养我们的气，所以我们叫做营气或者是荣气都可以啊，主要就是滋养我们的气。那走在脉外面的气呢是保护我们的气，叫做胃气。这个概念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如果能量比较粗，它就会分布到这个脉的外面变成胃气，如果是比较细的话，它就会留在经脉里面变成营气啊，大概是这样子。那足太阳膀胱经其实它的这个所谓的保护人体表面的这个能量的区块，其实包含到我们人体表面的整个胃气，其实也连接到营气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胃气在表面，这不用说嘛，可是营气走在经脉上面。那各位同学，其实经脉这些东西也都走在人的体表为主，哎，人的经脉并不是很钻到里面去的，大部分的经脉其实都还是比较在表面，对不对？就是好像我们人体的灵魂是一个壳子一样，就是比较贴到表面。那另外有一个说法是以后会再跟同学提到，就是还有人的营气是走在血管里面的，对不对？那血管的能量主要是来自于人的心脏，那心脏又是属于人的上焦，上焦也属于比较表面的。那种种的这些论点我们姑且不论的话，我们会知道说足太阳膀胱经受到病毒的攻击的时候，其实病毒的两个翅膀，它的风邪或者是寒邪，就有可能打到我们身体的营气或者是胃气。那这样子的时候，因为是我们的身体的表面受到邪气的侵袭，那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是不是也要打，就是跑到表面来跟它作战呢？那当人的抵抗力跑到表面来跟它作战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脉这个地方呢，是会呈现出一种脉象。那个脉象就是那个脉，我们血管平常流动，可能我们把自己的脉啊，这个这样子抠进去，可能要往里面按一点，才会觉得我们的血管在跳。就是把脉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突突的骨头，从这边钉进去去关嘛，关上面是寸，下面是尺。那 那可能一般的时候，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呢，我们要按到肉里面一点才感觉自己的脉在跳。可是如果你是得了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感冒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哎，怎么今天我的这个脉啊，我才贴到皮肤上就感觉到我的脉在跳了，这个脉浮上来了，那就代表你的身体是最表的一层受到邪气的攻击啊。那这个是张仲景所说的太阳病。那这个太阳病呢，我们在因为有些同学我同学我们这个课呀，伤寒论会教得很慢很慢啊、哦、所以可能还教几天以后，同学就会已经完全忘掉我们在干什么了，所以因为整体的观点可能不太存在啊、那我今天先不讲到杂病论，但是我先把伤寒论这个书的框架趁这个机会跟同学讲一下下啊。那什么叫伤寒论这部书的框架呢？就是当我们呢太阳经受邪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营气或者胃气受邪了，对不对？那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汤易经法里面的这个小羊蛋汤的这个，他也讲到什么什么汗流的出来，什么出汗啊怎样的，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这个，那这些用药的这个法度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当我们刚感冒的时候啊，这个太阳经受邪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随着病毒的品种不同，或者是我们受到的邪气或者是我们受到邪气的方法不同。比如什么叫受到邪气方法不同？比如说吹电风扇吹太多得的感冒，跟我们被冷气机冰到的感冒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啊，就是它有一些能量的结构上面不一样。那太阳经的感冒呢，它比较作用的地方呢，是我们人体的营气跟胃气啊。那据太阳经跟营卫的关系，我们正式教的时候会比较细的再讲，我现在只是跟同学勾勒一个大框架。那如果是会伤到胃气的邪气呢，我们常常说这个通常是风气比较会伤到胃气，寒气比较会伤到营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是上过中医基础班的人会知道，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风气啊，它的这个能量是比较兜，好像在兜圈圈打勾勾的，那寒气的能量是比较往里面钻的，所以风邪进到人体比较会跟人的胃气混杂在一起，寒气比较会跟人的钻到里面，跟人的经脉混杂在一起啊。那这个所以风伤胃寒伤营这个论点是在中医的历史里面存在的。那如果说呢是风气跟你的胃气混杂在一起的话呢，这个人会怎么样啊？这个人他会很怕吹到风，因为已经有风气在皮肤，人就会对风气特别讨厌，所以你就会叫他帮他开个电风扇啊，他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因为风气呢，它的不是很紧缩的能量，是一种松松的能量，所以那个人你如果把他多加一件衣服呢，他还是会流得出汗，所以他的皮肤表面是松的，汗孔不是紧闭的。那这样子的胃分受邪的人呢，那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就给他一个桂枝汤，也就是小羊蛋汤，就可以把这个风邪排出来。那如果是营分受邪会怎么样啊？它的特质就不一样，因为寒邪一进来，人的身体会马上被那个寒邪束住，所以人的体表呢就会所有的汗孔都闭住，所以风邪有的时候人的皮表会好像努力要把风邪逼出去，汗孔会打开，所以会比较容易出得了汗。可是人得到寒邪的时候呢，汗孔是全部封闭的，所以一滴汗都流不出来的。所以以脉来讲的话，同样是浮脉，风邪的浮脉是松松的比较软，可是寒邪的浮脉就是浮得很紧紧绷的，因为你的每一个汗孔都闭起来的时候，你那个脉象会呈现一个硬邦邦的状态。那这个流不出汗的这个寒邪攻击你的这个状态呢，人会怎么样啊？他就不会是怕风，他是根本就是觉得冷，一直要加衣服，就是觉得身体在发冷。那这个而这个发冷是不管他发烧到几度的，发到39度他还是怕冷， 这是一个主观的感觉。如果发到39度呢，要把棉被揭掉，衣服脱掉，那对不起，那是阳明经的病了，那已经不是太阳经了。太阳经的病，这个特质是，不然会怕风，不然会怕冷，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就要用一个比桂枝汤重蛮多的汤剂，叫做麻黄汤，把这个血管里面、脉管里面的寒气一次逼出来。那这个跟桂枝汤那种好像把风气扫出去那种重度就不一样。那如果呢，风寒凝胃都伤到混杂型的呢，那那个人可能会啊，对了，寒气伤到还有一个特征是人的关节会痛，因为寒气会粘在人的关节经络上，人会痛。那桂枝汤这种风伤胃的感冒啊，顶多就会觉得有点酸软酸软没力气，但是不会痛。那如果是风伤胃加上寒伤饮呢，哎，各位同学，我就有些同学可能是内行人，所以听到我这话可能会皱眉头。因为风伤胃寒伤饮是历史上的某一种分类法，但是不是一个绝对对的分类法，所以如果是比较内行的同学可能会觉得我这样讲很逊啊。那其实我只是今天大概带一下了啊，就是以后会慢慢跟大家分辨这是你的是非。那如果有风气被寒气包在里面，那人会怎么样呢？那风气被寒气包在里面，那个人呢就会还是会身体痛，还是会怕冷，可是他会多一个动作，就他里面有排不出来的那个热血，他会多那个手脚烦躁、心烦，或者是口干、眼睛干、嘴巴干、鼻子干，就是口干、鼻子干、眼睛干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必须寒气、风气一起逼出来，还要把身体里面多余的热排掉。那个汤叫做大青龙汤。所以这就是，然后呢，所以除了麻黄、桂枝，还有大青龙汤。大青龙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叫做葛根汤。葛根汤的症啊，《伤寒论》写的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实际上用是这样，就是有一种感冒叫做热感冒。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啊去海边玩了一整天，已经流了很多汗，身体已经很干了，然后回来坐公车的时候被吹到冷气，那个时候因为身体已经很干了，所以你一感冒，你的抗病功能一起来，可能你就会怎么样？哎，本来感冒，太阳经感冒是要怕风怕冷的，对不对？可是因为你的精液已经受伤了，所以精液不足的情况下，抵抗力一动，人就开始会发干热，所以就会又觉得这个好像本来要怕风怕冷的，可是你觉得皮肤表面有一种燥热灼热的感觉，那就是热感冒了。那这样子在排除风邪跟寒邪的时候呢，还要再把精液补充回去，那个叫葛根汤。所以这个寒伤淫的感冒、风伤胃的感冒、风寒两伤的感冒，跟人干掉的热感冒，这是一个外感的这个邪气进来的不一样的方法啊。所以我常常说，麻黄汤的邪气是钻进来的，桂枝汤的邪气是渗透进来的，大青龙汤的邪气是八国联军打进来的，葛根汤的邪气是你自己干掉，长发公主放头发下去引进来的，就不一样，就他每一种人的那个邪气的进来的方法就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就葛根汤会牵涉到将来要谈到温病的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精液非常不够的时候，身体里面会自动的把那个病毒勾引进来，会有这种现象。因为人的保护自己的能量来自于人的水气啊。那如果呢，这一波感冒呢，大概这样一呢，那它还会有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比如说，如果你平常啊，就是那个水啊代谢的很不好的人，平常肺里面就湿湿冷冷的，那病毒是可以钻到你的肺里面，那个能量是可以跟你的肺里面的湿湿冷冷的那个水气合而为一的。那个时候人会怎么病啊？会咳嗽，那种咳咳咳，就那种肺里面湿哒哒的那种咳。那个肺里面湿哒哒的咳叫做什么？小青龙汤啊。那小青龙汤是把肺烤干，然后顺便把感冒打掉的方。那如果你的肺呢是很干，然后有热在里面烧呢，那时候你的咳嗽可能就不是像小青龙汤那种咳了，而是那种听起来没有那个水的那种声音，那种干咳，那种我好像听过那种类似那种，那种你知道那种就没有水分的那种咳。 那那个就要润肺清凉，然后把病毒赶走。那那个就跟这个暖肺把水烧干掉的不一样，对不对？把水排掉的不一样。那那个叫做麻杏甘石汤啊、哦，就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所以光是一个感冒，你就要分好，这才只是六经里面的一经哦，就有各种不同的属性要分。然后就像我有时候看到有人什么麻黄汤症，我跟他讲吃麻黄汤，他就回去之后跟我说，我家有没有麻黄汤，那我看到麻杏甘石汤我就吃了。我一看觉得这个是治肺实热，这是寒邪伤阴气，这好像差很远吧。哦、啊，就大家要不要乱吃？就是《伤寒论》，你要知道张仲景是多龟毛的人啊，对不对？所以他，我跟你讲，张仲景他那个写作的方法中可以看出来哦，他好像觉得《汤易经法》的那个内容太粗，分得不细，所以他故意去拿《黄帝内经热论》的那个架构，把《汤易经法》的每个症状掰得更仔细，就是那个龟毛的程度比过去的古经典还要高，有这个调子存在。然后而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还称之为太阳经病。那太阳经病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太阳腑病呢。因为你想想看啊，这个太阳足太阳膀胱经是膀胱经啊，它病邪传着传着到最后呢会传到膀胱这个具体的东西上面啊。那如果病邪传到膀胱腑会怎么样啊？传到膀胱腑的话有两个可能，一个叫做蓄水，一个叫做蓄血。就是如果病邪呢让你的膀胱的这个排尿的这个功能失去的话，它会让你尿不出来，那叫做蓄水，那是叫做五苓散症啊。五苓散是一种药粉。那如果是蓄血呢，就是你的膀胱发热以至于它周遭的这个微血管的血被烧干掉淤在那边，那个时候人会怎么样啊？会发狂。就是膀胱蓄血人会有的症状是会很激动发疯乱讲话。那个是轻的话用桃核承气汤，重的话用抵当汤，这以后都会教啊，所以不用急。这只是说让同学知道一下这个经病还会传到腑。但而且《伤寒论》的太阳篇，如果要说太阳篇的话，其实绝不只是这样的内容，它有各种并发症都会教啊，各种各色各样的并发症，包括传到别条经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然后除了并发症之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小感冒，像你们有没有听过肠胃型感冒或者肠病毒？但那个病毒刚进入人体的时候，有一种症状叫做觉得胃会发闷发胀，那个时候就是张仲景说的心下痞。心下痞啊，就是痞子的痞，就是心下心，这个心脏底下就是人的胃的部位，好像有一团什么东西不通。那这个闷闷的感觉，其实就是你的胃已经中了病毒了，但你就要用一些药把它打掉，那是用泻心汤，就是有很多很多小方来治疗这个病毒刚刚跟你接触的时候的很多迹象。哦，那这就是太阳篇所包含的一部这个一些内容。那当然还有一些，你如果硬要说小肠腑病的方，其实也有，比如说有一个常常被人家送到西医院去的，什么半夜忽然急性肠胃炎拉肚子那种，那个其实《伤寒论》的方一包科学中药就可以医得好啊，像什么葛根黄芩黄连汤这种急性的热力啊，那种东西其实是感冒，就是它因为感冒从那边攻进来嘛。那本来人的这个太阳经的区块是要把人的这个水啊水气从后脑勺导引到头顶，这样子输布下来，但这是无形的，不是人的身体真的有水在这样动。可是这个东西会很密切的牵扯到人身体的水分布，如果这个地方有病毒这样进来了，那个人体要上来的那个水气上不来，直接掉下去的话，那个人马上就会开始狂泻不止，而且那个泻出来的东西是会烫屁股的。哦，那个就是从太阳膀胱经打到小肠腑去的一种现象。那这个都是感冒的一些范围里面这太阳经在处理的事。所以呢就是这一条经可以病成怎么样子啊，就张仲景有个太阳篇在很详细的处理这些东西。那我们其他的东西我们再休息五分钟，再差不多讲二十分钟好不好，我把这个六经的症状稍微带完一下啊。